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白夜行》，东野圭吾原著，光合积木制作，新经典喜马拉雅联合出品，第80集。 小冢一成把电话打到了金枝直寺的事务所兼住处。这是七月将至的一个星期三，窗外飘着丝丝的细雨。金枝已经死了心，以为那天不会有客人了。一听到来电人是小冢，金枝的直觉顿时告诉他有生意上门了。因为委托人的声音会有一种独特的语气。果然，对方表示有些私事想谈，询问是否方便现在前来拜访。 啊，我等你。 挂掉电话，金枝歪着头思忖，小冢一成应该未婚。这么说，或许不是一般的外遇调查，而且他看起来也不像是发现情人异常时会委托他人调查的人。与高工程在高尔夫球练习场偶遇的那一天，站在成为高工妻子的千都流身后的便是小冢一成。那一天他们三个人相约用餐，约在高尔夫球练习场碰面。金枝自然不可能参与他们的聚会，不过在练习场的大厅喝着纸杯装的速溶咖啡时，倒是和三个人相谈甚欢。小冢便是那个时候递给他名片的。后来金枝在高尔夫球练习场和他再次碰面，小冢的高尔夫球艺也是颇高，他们曾略微提及金枝的工作。小冢看似不在意，但或许当时他的内心已经有所盘算了。金枝抽出了一根万宝路，用一次性打火机点着，双脚往文件乱堆的办公桌上一翘，靠在椅子上吞云吐雾一番。灰白色的烟在微暗的天花板上飘荡。小冢一成并不是一般的上班族，他的伯父是小冢药品的社长，他是未来的领导层。这么一来，他要委托的调查很可能与产业有关。想到这里，金枝感到全身血流加速，好久没有这种感觉了。金枝是在两年前辞掉了东京综合研究的工作，自立门户。他厌倦了被当成廉价劳工剥削，有了单枪匹马闯天下的自信，也建立起了各方的人脉。事实上，他的营业状况还是不错的，委托工作相当稳定，要养活自己不成问题。他还有了一小笔积蓄，也有一个月享受一次高尔夫球的宽裕。但是他现在就是缺乏成就感。他目前的工作多半是外遇调查，任职于东京综合研究时还常接触的产业调查，现在可以说已经绝缘了。他每天都为追查男人与女人的爱恨情仇奔波。但是他并不讨厌这种情况，只是发现自己不再像以前那样随时绷紧神经。从前他一度想当警察，甚至考进了警校，警校毫无意义的严谨纪律令他心生反感，他便中途退学了，这是他二十来岁时候的事儿。后来他打过零工，有一天在报纸上看到东京综合研究招聘职员的广告，既然当不了警察，那就当侦探也好。他以这种半开玩笑的心情接受了面试，虽然被录取，但是一开始是攻读生待遇，过了半年才成为正式职员。当上调查员，他发现自己极为适合这一行。这份工作完全不像影视中的私家侦探那般精彩，只是一味地反复着孤独而单调的工作。因为不具备警察的权利，并不是所有地方都能堂而皇之地进去。此外，他们负有保守委托人秘密的义务，尽最大的可能不留下调查痕迹，同时不能有任何遗漏。 而历经千辛万苦得到梦寐以求的资料时，那种喜悦与成就感是从别的地方体会不到的。或许可以找回那种亢奋。接到小种的电话，金枝还怀着这样的期待，他有不错的预感。但是他摇了摇头，在烟灰缸里把烟拧灭了。 算了吧，期待越高只会越失望，想必要是调查女人的品行，哼，十之八九错不了。 说着他站起身来准备泡咖啡，墙上的时钟指着两点。小种一成于两点二十分抵达，他穿着浅灰色西装，尽管下着雨，发型仍然一丝不乱，看起来比在高尔夫球练习场时还大上五岁。 哈，这就是精英分子的气派吧。 在椅子上坐下之后，小种说道， 哎呀，最近很少在练习场碰面啊。 哈，没有上球场就不禁散漫了起来。 金枝一边端出咖啡一边说，自从上次和公关小姐去打球之后，他只去过练习场一次，还是为了去拿修理好的五号铁杆顺便练习。 下次一起去吧，有好几个球场可以带朋友去的。 真不错，请务必要找我啊。 那么也找高工一起去吧。 说完，小种把咖啡杯端到了嘴边。金枝发现他的姿势和口吻出现了委托人特有的不自然。小种放下咖啡杯，吐了一口气才开口。 其实我要拜托你的是一件不太合常理的事。 金枝点了点头。 来这里的客人大多都认为自己的委托不合常理。什么事儿？ 是关于某个女子，我希望你帮忙调查一个女子。 啊， 金枝略感失望。 唉，果然是女人的问题啊。是小种先生的女友？ 啊，不，这女子和我没有直接关系。 小种把手伸进西装外套的内袋，取出了一张照片放在桌上。 就是她。 啊，我看一下。 金枝伸手拿起来，照片里是一个美丽女子，似乎是在某豪宅前拍摄的。那个女子穿着外套，季节应该是冬天，那是一件白色皮草。那女子朝着镜头微笑的表情极为自然，即使说是专业模特也不足为奇。 啊，真是个美人啊。 我堂兄正在和她交往。 堂兄？这么说，是小种社长的 儿子，现在担任常务董事。 他今年贵庚啊？ 45吧。 金枝耸了耸肩膀，这个年龄当上大制药公司的常务董事，一般上班族是根本无法企及的。 应该有夫人吧？ 现在没有，6年前因为空难去世了。 空难？ 日航客机坠落失事那次。 啊，原来你堂嫂搭了那班飞机啊，真是令人遗憾啊。还有其他亲人亡故吗？ 没有，搭乘那班飞机的亲人只有他。 没有孩子？ 有两个，一男一女，幸好这两个孩子当时没有搭那班飞机。 真是不幸中的大幸。 是啊。 金枝再度看向照片中的女子，那双微微上扬的大眼睛令人联想到猫咪。 既然夫人已经过世，你堂兄和人交往应该没有问题吧？ 当然，身为亲戚，我也希望他尽快找到好对象。毕竟不久的将来，他便要肩负起我们整个公司。 这么说， 金枝的指尖在照片旁咚咚地敲着。 是这女子有问题了。 小种调整了一下坐姿，身体前倾。 老实说，正是如此。 啊。 金枝再度拿起照片， 里边的女子越看越美，肌肤看上去如瓷器一般洁白光滑。 怎么说？如果方便，可以请教一下吗？ 其实，这女子结过婚。哦，不过这当然不成问题。问题是，与她结婚的人 是谁？ 金枝忍不住压低了声音。小种缓缓地做了一个深呼吸之后才说道， 那人你也认识 啊？ 高公。 什么？ 金枝陡然挺直了背脊，直直地盯着小种。 你说的高公就是那位高公先生？ 正是高公成，他是他前妻。 这真是太令人惊讶了。 金枝看着照片摇了摇头。 多人有声剧《白夜行》，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